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沈峰的散文，没当过门将的不是好作家吗？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登河北城楼作。 喧嚣了一个多月的俄罗斯世界杯结束了，世界杯总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带给全世界的人们惊奇和满足。仅凭这一点，足球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运动。世界杯期间，我们绞尽脑汁，想让我们的这档文学节目和这个热点有一点交集。现在看来，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评价，效果也不能算好。如今世界杯尘埃落定，我们又发现一篇挺有趣的能把作家和足球联系起来的文章，所以还是要推荐给大家。这就是沈峰的散文，没当过门将的不是好作家吗？进入文学我欣赏，我们一起欣赏这篇文章。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作家看球的不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从十岁起就是秘鲁体育大学的球迷，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球队特意踢了场友谊赛来庆祝。 J.K. 罗琳为魔法世界发明了魁地奇，唯一一支麻瓜球队叫西汉姆联队，这是英超一支球队的名字，罗琳正是这个队的超级粉丝。据美国粉丝问他怎么看足球和橄榄球的不同，他回了一句，你们有西汉姆联队吗？英国作家詹姆斯·阿尔弗雷德·怀特完成处女作，却找不到好笔名。一个晚上在电视上看了场英超伯明翰城队对曼联队的比赛，相中了伯明翰队守门员的名字，于是文坛和足坛都出了个吉米·哈利。尼克·霍恩比的小说《极度狂热》被视为阿森纳球迷的圣经，他老爸是切尔西球迷，不成想带着儿子去了趟海布里球场看了场无聊比赛，尼克·霍恩比就义无反顾地成了活在树上的阿森纳球迷，相当坑爹。作家写球的也不少，大江健三郎写万延元年的足球，奥尔汉·帕慕克写雪，都有足球影子，但妙处不在论球。应时应景写足球的一个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一个是法国作家让·菲利普·图森。1970年点球决胜的规则第一次引入世界杯，彼得汉德克随即推出小说《守门员在罚点球时的焦虑》，比一般反应慢的媒体还要快一点。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让·菲利普·图森动笔写下了小说《齐达内的忧郁》，简直让人怀疑这是齐达内公关团队在背后的运作。作家踢球的也不少，不过要在国际文坛选个最佳11人，却会在阵容上遇到大问题，前锋基本没有，门将实在太多。从亚钦到达萨耶夫，俄罗斯足球有伟大门将的光荣传统，可惜错过了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回忆》中，纳是讲述一家从苏联辗转流亡英国，入学剑桥，一度迷上守门这种怪癖的艺术。纳博科夫作为异乡人，和队友们相处得不太好，他对待门将的看法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诗意地赞美门将是孤鹰，是神秘的人，最后的守卫者；另一方面，又感觉饱受煎熬。在阴郁的天空下，门区里一片黑泥， 足球像干果布丁一样滑腻，而我的脑袋在一夜无眠的坐失之后受着神经痛的折磨，我会糟糕的扑街，然后从网中找回皮球。这么多内心戏，真让人担心由他把守的大门还安全吗？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一样被错过。在提前撰写的自传一书中，叶夫图申科回忆自己15岁时在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诗歌，喜极而醉，结果把去球队试训守门员的事情给耽误了。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当守门员的理由既合理又奇葩，因为不费鞋。小时候加缪家里穷，买不起鞋子，祖母每天晚上都会查鞋底，跑多了会挨打。不过守门的岗位帮助他在球场上思考了人生。我很快就认识到，球并不总是从你期待的方向踢来，这有助于我的生活，尤其是在大都市，因为人们的相处并不总是直截了当的。 人生莫测，给你关上一扇门，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此话用在守门上很贴切。当年风靡中国的西班牙歌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年轻时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俱乐部的守门员，因为一场车祸告别足坛，转向歌坛。与伊格莱西亚斯一样因病隐退的还有英伦老牌喜剧人艾伦·辛普森，他在18岁的时候准备和切尔西俱乐部签约，不巧染上了肺结核，只好早早结束门将生涯，转职编剧。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国门乔尔·巴茨可谓跨界标杆。1982年他身患癌症，养病期间以写诗自勉，出版了两卷本诗集。病愈之后他入选法国国家队，参加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在四分之一决赛上接连扑出季科和苏格拉底两位巴西巨星的点球，一战扬名。世界文坛对足坛批评者不少，比如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就把足球视为蠢人游戏，相信福尔摩斯会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服。让大侦探名扬世界的柯南道尔是美国普兹茅斯足球俱乐部的创办者之一，还是该俱乐部的第一位门将。美国体育记者布兰·格兰维尔写过一本关于门将的书，书名很有趣，叫《守门员是与众不同的》。门将有什么不同？门将往往是球队的 number one， 一个扑点就是英雄，一个失误就成罪魁。可参见本次世界杯的冰岛门将哈尔多松和阿根廷门将卡巴列罗。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自封美丽足球的仆人，他在《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一书则对守门员颇有微词。进球是足球比赛的狂欢，前锋激发欢乐之火，而守门员则像湿毯子一样把火扑灭。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被乌拉圭队击败，造就马拉卡纳惨案，门将巴博萨被视为替罪羊，潦倒一生，连他的黑皮肤都成了原罪。巴西长达50年再也没有出非洲裔守门员，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巴西国家队才出现了另一个黑皮肤的守门员迪达。加莱亚诺评论道，巴西最重的刑罚是30年，而巴博萨没有犯罪，却被判刑一辈子。巴博萨此后在两本巴西小说中登场，还有一部是科幻小说。已故德国门将恩克成为俄罗斯世界杯的话题人物，则是因为段暄大张伟和鹿晗在网络足球直播上的尬聊。大张伟不知恩克是何人，出言不慎，只好在微博致歉，建议他可以读读恩克的传记《门将之死》。要是我能把脑袋借给你半个小时，你就会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恩克此言可当回敬。门将却如孤鹰，思维敏锐却心灵敏感，常人恐难理解。那么作家踢球为什么守门员居多？或许写作和守门正好有天赋相通之处，两者都独立于大众视线之外，在孤独中奋力坚守，在喧嚣中冷静观察，在沉默中反抗恐惧，在天空的阴影中寻求内心的闪亮。人们总会在问，人生漫漫长路旅途，路究竟在何方？爷爷会留下或是离开，我们又会否搬家远行？我从来都不会担心，告别今天，明天又会到来。这是恩克去世前写的一首诗。在球场上好好欣赏他们吧，守门员的内心中都住着个诗人。 好了，沈峰的散文《没当过门将的不是好作家吗》我们欣赏完了。 有爱好的人往往会让人觉得更亲切有趣。那些爱看球的人，爱踢球的人，有时候虽然因为过于执着而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他们自己却乐在其中。作家这个职业的本质是观察体悟和表现生活，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从作家对于足球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更多的思考足球在比赛成绩之外的意义，比如它为什么总是能使人激动。这里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罗伯特·恩克。恩克生于1977年，2009年自杀，年仅32岁。恩克曾经效力于德甲小型俱乐部汉诺威96足球队，并且长期入选勒夫率领的德国国家队。在2008年欧锦赛担任了替补门将。在卡恩和莱曼相继退出国家队后，恩克逐渐成为国家队主力门将。他本来也是南非世界杯德国队主力门将的有力竞争者。但是2009年11月10日，恩克以一场交通事故自杀身亡。据信，原因是始终不能接受女儿在三岁时因心脏病离世。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宰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登河北城楼作》。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登河北城楼作》。景意复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吉普映苍山，暗火孤舟宿，渔家栖鸟还。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唐玄宗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刚考中进士的王维被朝廷任命为太岳丞一职，掌管礼乐方面的事务。可是他上任不久，就因为违反了朝廷的礼制，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被迫离开了都城长安。在去往济州上任的途中，他经过了陕州的河北县，登上了县城城楼眺望，看到周边景致，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居民的房屋院落就坐落在那富岩山上，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也位于那云雾飘渺之间。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眺望落日的景象，遥远的水面上倒映着苍山的剪影，河岸上零星的灯火，只有几只孤舟停靠在那边。河上打鱼的人们与夕阳下的归鸟一道踏上归途，在这寂静又宽广的天地之间，心绪也跟那宽广的河水一般悠闲安逸。本诗题目中的河北是唐代时一个县郡的名字，在王维写下本诗20多年后，这里被改名为平陆，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下属的平陆县。诗歌起首处提到的富岩，是当地一座山岩的名字， 传说在商朝的时候，名臣傅说曾在山上修筑城池，后来他被商王武丁任命为丞相，曾开创了一段盛世。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那座山命名为傅岩。在今天平陆县的傅岩山上，修建有一座傅相祠，也是后人为了纪念傅说的功绩所修建。根据平陆地区的县志记载，早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傅相祠就已经存在了。当地人习惯性的将这里称作圣人庙。在清代康熙年间，傅相祠的规模达到了顶峰，祠堂之内建有主殿、配殿、碑台、戏楼和砖塔等建筑，其中亭台楼阁斗拱飞檐，涧水环绕，景色非常宜人。号称平陆八景之一的傅岩祭雪也位于这一带地区。如今的傅相祠已经没有了清代时候的规模和盛景，曾经的战乱将这里化为了一片废墟。不过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又重建了傅相祠。如今的祠堂内保存有历代留下的碑刻若干，对于考察当地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除了傅相祠之外，在平陆县城南约4公里的地方便是著名的毛巾渡，这是历史上黄河著名的古渡口之一，是古人从山西南部通向河南北部的最为便捷的通道。在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就曾经记载过这里。如今的毛巾渡已经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特别是在仲夏时分到深秋时节，远眺黄河两岸，翠柳倒映，河水碧波荡漾，风光秀丽宜人。在写下本诗的时候，诗人王维正处于被贬黜的途中，然而从诗句中却并不能看出他有任何沮丧颓唐的心情，反而带有一种悠闲自在的味道，仿佛他并不是被贬官几州，而只是外出巡游一样。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诗的情绪。景意傅岩上，客亭云雾间。高城眺落日，吉普映苍山。暗火孤舟宿，渔家溪鸟还。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